信嚟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凌晨12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陈恒亮报道新闻。巴黎残疾人奥运会将会下个星期三开幕，今届港队派出23名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成员晚上启程前往巴黎。羽毛球男子代表陈浩源和乒乓球女子代表王婷婷将会在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到机场送行，他在致辞时表示希望可以抽时间再一次到巴黎亲身支持运动员。无论如何，政府已经购入残奥会转播权，希望市民为运动员打气。何文田公主道有私家车遭警员截查时，先后撞向警员和其他车辆，一名警员被卷入车底，多名警员一度擎枪，一名40岁男司机涉嫌狂乱驾驶、袭警、贩毒、无牌驾驶等罪被捕。警方指涉事私家车星期五晚在九龙城和红磡一带5次冲灯和3次逆线行驶。警方随后在公主道一条小路发现涉事私家车后，在400米以外部署汽车分流，涉事私家车之后加速撞向前方车辆，期间怀疑撞向另一架私家车和一名男警，警员之后擎枪并以警棍敲打私家车玻璃作警告，最终男司机被制服，受伤警员现正留医，情况稳定。事件中4架私家车受损，车上共9人无恙。警方表示当时并非主动截查，而是监测车辆去向，而现场有其他私家车在场，警方需判断当刻开枪会不会影响他人，因此只是以擎枪作戒备，阻吓司机。德国索林根市的持刀袭击事件，警方拘捕一名15岁少年，怀疑他知情不报，但指他不是疑凶。当地警方为破案展开多方面搜查和调查，估计行凶者只有一个人。检察官表示未知行凶动机，但不排除与恐怖主义有关。案件至今造成最少2男1女死亡，年龄介乎56至67岁，另外有8个人受伤。事发时索林根市正举行建成650周年庆祝活动，受事件影响，连串庆祝活动要取消。巴基斯坦西南部俾鲁兹省发生炸弹袭击，造成最少3人死亡，12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妇女。事发在比恩地区一个市场入面，警方初步判断反恐部门的车辆是袭击目标，有警员受伤，亦都有多架汽车受损，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比恩地区和阿富汗接壤，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恐怖组织近年经常在当地发动袭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风势微弱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Music on board， 嚟自英国嘅二人乐团重新演绎呢一杯特浓咖啡，诚意推荐 Good Neighbors Espresso。 isn't that sweet? I guess so. I say you can't sleep, but baby, I know that's that me espresso. That me espresso. Well, I'm working late, I guess I'm a singer. Oh, it looks so cute, red around my finger. My twisted humor needs some less water. Oh, my honeybee, I'll come get this pilot. Two beds, your legs don't do for water, the drink came true for soft skin, but not perfumed before. Every night, oh, isn't that sweet? I guess so. We say you can't sleep, but baby, I know that's that me espresso. 周个节目，佢哋重新演绎 Sabrina Carpenter 嘅大热作品 Espresso， 引起极大回响，赋予作品新生命力。fans 们更恳求官方正式发布 Good Neighbors Espresso。 Music on board。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家长自己数十样最令到孩子唔中意读书嘅方法，可能你做足，见咗翻屋企，喂，做晒功课未？有啲家长做完又再加啲功课， 擦啦， 做咗就擦佢啊， 叫佢做快啲咯。 咁嚟做就做啦，做咩要催佢快啲咧？快啲啦，等紧你啊，赶住出街啊！其实你唔做嗰啲已经争咗好远噶啦，慢慢做，走时间，要能够做快啲就做快啲啦。做完就多谢佢，你帮佢储个能量，佢能够超越个挑战咧，佢有成功感，佢就一定会做，系需要时间吓。如果你话我有冇 quick fix， 我话俾你听冇，除非你帮佢做咗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七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点样做父母呢个角色啦。 赵聪18349977， 点亮光光，月光光，点亮光光，月光光，点亮光光，月光光，点亮光光，月光光，点亮光光，月光光。 好，嚟到12:08，另一小时嘅恐怖热线，今晚嘅嘉宾咧就系阮德昌。哇，我哋有讲唔尽嘅话题啊！ 系嘅， 基本上我哋准备要讲嘅嘢咧，都未开始 on the list， 嗰啲未啊。 其实系噶，喺我俾你嘅 list 里边咧，我谂都系咯，真系未完，系真系完全未讲啊！ 因为突然间系发生啲事啊嘛，头先又系咪？ 你 系 好成功咁样讲，令我讲晒所有冇喺度嘅分享咗，等人哋优先独家系嘛？ 独家啦，梗系。哇！嗱，呢一单嘢咧，而家要讲呢件事咧，就系啱啱我同阿小肥食饭啦。 嗯， 咁佢知道我今晚要访问你啦， 都唔请我食饭吓。朋友啊， 再食咯，唔系问题嘅，系咪？再嚟，咁佢就同你合作过， 嗯， 跟住话喂，你叫佢讲嗰件事啊，就系讲个黑暗中嘅一个 show， 哇，我系未听过呢件事， 嗯。 其实是咁样嘅。有一次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林义文，咁佢呢就邀请我就出席一个所谓暗中作乐嘅一个演唱会，咁有好多嘅歌手参与嘅。咁于是姚老师呢嗰阵时就哎不如唱男音啦咁。咁我好老实嘅，我自己呢本身系一个佢哋所谓叫幽闭恐惧症，即係我唔能够喺啲好黑暗嘅地方嘅。咁我好感谢义文呢带我去一个体验馆个体验，真係全黑嘅。你真係伸手不见五指。咁佢带咗我去体验之后呢，去到嗰个地方你就纯靠听觉。真係听唔同嘅声音或者大家嘅步伐，你去听住去跟住队囉，甚至乎手拖手。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嚟嘅。咁喺我哋戏曲里面呢，其实系未试过一个咁黑暗嘅地方去唱嘢嘅。咁当然你话喂，咁盲公以前嗰啲唱男音地水咪系囉，咁我唔系嘅，我冇理由插盲啲眼啦。咁但个问题就系我冇呢咁嘅经历。嗱，好得意嘅，我哋平时日常见到譬如啲老官有做手啊唱嘢嘅时候呢，可能观众系会容许我哋嘅声线有瑕疵嘅，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观感啊嘛，即系我做俾你睇，咁你有视觉有各样嘢啊嘛。 冇错。 但系当你完全喺一个黑暗嘅地方嘅时候咧，你系一粒音一个唞气位都听得好清楚，所以你又要好细腻地去处理呢个彩排。咁呢个彩排咧，佢哋拣咗蓝烧衣，咁呢个歌咧就系讲即系一个妓女过身。即系吊颈死咗，咁、那个男仔鍾意咗佢呢就烧一啲嘢，就希望佢哇有歌听添啊。係啦。咁呢隻呢就係蓝烧衣嘅男音，呢个家父阮兆辉演唱嘅版本。咁跟住呢，咁我就要喺一个黑暗嘅地方度演唱啦。咁其实除咗嗰几日大操之外呢，我都需要搵一个好黑暗嘅地方真係去实践一下先得 㗎。 咁於是呢，我就揸咗我太太嗰架车仔，就去到一个比较偏僻嘅地方度拍低，然后就戴住个眼罩、模拟緊喺一个咁黑暗嘅环境里面冇人骚扰我、我去唱歌。就唱蓝烧衣， 即系可能喺啲山区唔知边度咁咪唱啦。 冇错，我记得系一条荒废咗嘅大厦嘅斜路，即系一啲山卡拉地方嘅斜路嚟嘅，拍咗喺嗰度。咁我就开始唱啦。唱嘅时候咧，架车间中就会哔哔哔哔，即系嗰啲冇缆安全带嗰啲啊。咁、你就觉得，唉，好烦。但其实佢真系话俾你听，有人坐咗度。 系你架车定人哋嘅车？ 我架车，架车得我一个人。咁即係好明显係有人啦，咁我路唱都感觉到有人围埋你嘅。咁后咪呢就觉得呢嗰啲水泊好似俾人拎起，好似抄牌咁。咁、你知啦，如果我擘大眼见到阿 Sir 喺度抄牌，一係就我嚇死佢，一係就佢嚇死我。同埋你知啦，你唔尴尬就係、是、人哋尴尬，我决定继续唱啦，还掂你都抄咗牌啦。咁、我就唔理佢啦。当我唱完晒之后啦，啊觉得今次呢个都几好啦，唔错。我满心欢喜又返到屋企嘅时候呢，落车我就好惊啦。因为落车嘅时候呢，我啲胎边啦、泵把边啦同埋水泊边係塞满晒溪前同埋嗰啲嗰啲衣纸囉。哇，呢件事对我嚟讲係好驚囉。 喂，点解无端端有衣纸？ 我完全唔知，因为我连揸返嚟嘅时候，如果你摄喺我玻璃我见到㗎、我完全係见唔到。是拍咗一个停车场先至发现。於是我就打电话俾啲师傅啦。我、师傅有件咁嘅事喎、个师傅就好平淡咁，即係话你唱得好打赏你囉。咁我点呀，佢係会唔会早啲叫我落去洗钱，定係话点呀，嗰啲钱点算先得㗎。佢哋嗱嗱声搵人借个火机就原地点咗佢啦，冇带返屋企呀咁囉。咁另外之后除咗呢件故事之外呢，就係、到我演出嘅时候呢，我太太坐喺我隔篱嘅。因为我真的实在太惊，咁我都系继续演唱嘅。但我演唱嘅其中一场咧，我系突然之间 feel 到一个女人喺远处嗰度咧望住我， 喺个台定系观众席， 黑掹掹嘅，全部黑掹掹噶嘛。 系， 我就系感觉到 feel 到一个红衣女子喺度喺离远望住我。冇耐之后咧，就飘过嚟之后咧，我就变咗。佢嘅 POV， 所谓 POV 咧、就系佢只眼望到嘅嘢、就系故事啦。所以有一场如果有录音咧，或者现场观众喺度听咧，我系唱到喊嘅，系真系睇到佢成个过程，佢点样自杀，有几多人喺度，即系嗰啲人点样喺佢嘅眼中里边，嗰啲人点样对待佢啊，或者佢成个过程咧系睇晒。 会唔会你太投入咧？ 入咗呢个角色咧？ 我都会觉得系咁，但系嗰啲画面唔系我日常喺个脑里面储存嘅画面咯，即系啲清朝人啦、大边尾，唔系电视剧嗰啲样嚟噶，系真系我哋所谓好，即系讲得衰啲，即系比较岩残，嗰啲衣服唔系咁光鲜嘅人，即系你会觉得系嗰个年代嘅嘢咯。 哇， 系啊， 其中一场， 其中一场好型，咁后屘我就有同大家分享啊，原来佢哋话咧，有啲艺术家都同我讲，呢啲咧就好似类似唔知西班牙定唔知有啲咩歌曲咧叫通灵，就系佢一路舞嘅时候咧，佢就会同灵体咧会有接触到嘅客嘅，系啦，我曾经有一个艺术家，即系都因为好多唔同范畴艺术家喺度啊，就佢话曾经有试过，呢个就系我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咯。 咁我想问嗱，你爸爸都系唱呢首歌噶啦，唱过好多次噶，应该，佢有冇呢啲经历？ 我又冇问过，但系好老实嘅，喺我认识嘅爸爸里边咧，佢都同你一样咁幸运嘅，佢都冇乜点样系，冇乜点样大事件发生，同埋佢都系喺光天化日啊，或者有场地灯光，佢就真系冇试过熄灯，即系暗黑嘅地方唱。 你系走去山区唱只咁嘅歌？ 系啊，但系我真系好需要一个录音室或者一个地方俾我系全黑暗同埋全幽静，因为你真系静到一粒声都听唔到，你先至听到自己个声嘅收音。完唔完美？即系大能锁匙交过你手间啊！即系你嗰个瑕疵零嘅瑕疵，你先至系足以去到个舞台上边啊嘛。 系啊， 咁所以呢个静嘅地方，你系爱需要啦。 永健和谐，唉，点想我哋别离，你嘅心事古怪，有谁知错意把每个命来晒，越思咧越伤，真系心痛埋，珠泪流唔晒。每夜里边梦中魂魄，共我讲几句情话，喂呀喂，烧到皮袍蚊呢像，本系出自在行走，仲有向住一串搭自在梅。 哇！我真系第一次听， 系嘛？ 其实几好听噶， 冇错。咁跟住落嚟，家父都有一啲男音嘅演出嘅， 系咩？我几时啊？ 日子我唔系好清楚，留意一下啲渠道啊。 好啊，好啊， 话唔定你都会遇到入场嘅观众或者有唔同嘅感觉。 嗱，我谂系因为你嗰日喺个咁嘅山区，咁可能嗰度真系有啲好兄弟啦。喂，突然间听到佢唱呢啲嘢。可能又系咁啱佢哋个年代， 亦都系引起咗佢哋嘅共鸣，因为嗰度啲费用都系费咗好多年噶啦，都系一啲类似古好古旧嘅地方。 系 啊， 哇！咁呢个原来系一个通灵嘅方法，招魂嘅方法。 系啊，所以我有时话，点解有一段时间我好沉迷咧？就系你个感觉上就可以帮到好多人，或者好多人嚟问佢哋嘅时候咧，即系问先人啊，或者问好多嘢嘅时候咧，你感觉越去谂佢，越去想佢咧，你就越去 feel 到嗰个灵体或者嗰个人想讲啲咩俾你听。但系有时系乜嘢嘢咧？我冇法力嘅。 系 咁变咗越。遇得多呢啲人嘅时候呢，佢越想同你讲，但其实我解决唔到，就我只能够通过对话咋嘛。但我唔可以譬如超度佢呀嗰样嘢，我冇㗎嘛。咁变咗有好多时呢，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你真係要小心，唔好踩界啦咁样。 因为你能够通到佢，即係话你个阳气都低咗㗎嘛。 係啦，遇嘅嘢都会比较多嘅。係呀， 好啊，一阵间我哋继续再倾偈啊。都欢迎大家的电话啦。1834997。唔好淨係听古仔啊，大家都贡献下係咪先。 你啲头号粉丝讲两个嚟听啊。 係咪啊，要啊，好嘛，希望大家都打嚟分享下。好，一返嚟继续我今晚嘅嘉宾有啊张成。 我係罗兰姐。 你而家听緊 嘅係 恐怖夜市。 Imagine， 你讲嘢可以俾几万人听到，你有乜嘢想讲啊 ？MyFF 啦，有你一个人肯听我讲嘢，都偷笑啦。 咁又唔好咁谂，要投身广播界，有机会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就可以接受一班资深广播人嘅教导，学广播制作同埋沟通技巧，表现优秀嘅学员仲有实习机会噶。 咁我都即打31209988或者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1月就开课噶啦。 如果有人想起昂角象游蟹都会想起我们，因为毕竟都可能有4年是每个星期会有一些空运回来的。其实成本是贵，我们不会走一些船运、因为我们是想空运是最短 最快嘛，是新鲜的 所有东西。I believe couldn't get the optimal。 这个 concept 到现在都不变的，即可能是大量，如果船运是便宜很多的嘛、即我过不到自己，觉得是永远这个 concept 已经入了个心那里， 是觉得是空运在个厂那里做完制成跟着再空运，对香港人我觉得是有一个 promise 他们。 坚持你所坚持的，相信你所相信的，这个可能就是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星期日下午1:30 FM99.7 真诚资讯台，风味旅程，范振峰、 程海欣、 程海欣、 范振峰， 爱叉路 1834997恐怖热线。 好啦，我哋不如听下啲听众朋友先啦，好嘛？呢位叫做 Athena 系嘛 ？Athena， 喂 ，Athena，Hello， 系系啊，我系 Athena， 系啊，我哋今日嘉宾咧就阿阮德昌先生， 点啊？ 系你好啊 ，Johnson， 我早两日咧同一个啱啱喺台湾读完书翻嚟嘅朋友，佢都分享咗一个。我听完咧，当堂我都冇管冻晒嘅一个鬼故啦咁样，但系佢嗰刻亲身经历讲完之后咧，咁我就已经觉得哇咁猛嘅咩台南，佢喺台南读书嘅，喺嗰边读大学，咁跟住咧佢就讲话佢有一转咧放一啲嘅假期啦咁样，咁佢就同几个女仔 friend 啦，就去咗淡水嗰度，就去咗一个同学嘅屋企就住嘅。咁佢就住3楼，咁佢就行上去啦。咁一上到去见到个天花板咧，嗰种绿色咧，佢嘅形容形都非常之好，就系咧，你好似咧睇电影嗰种打灯上去嗰种咧，夜光绿嗰种感觉嘅。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哇，吓乜台湾啲人称用绿色做天花板嘅咩咁样？佢话我唔知啊，但系我去到就系见到呢只色咯，就佢又觉得嗰一刻咧系。好唔舒服嘅，咁佢又冇怀疑啦，咁啊几个女仔轮住去冲凉啦，咁我个 friend 就第一个去冲嘅，咁佢就同我讲咧，佢嗰种冲凉咧，佢就话感觉上啊，喺度冲凉咧，就感觉上后面人见到佢，即系偷望住佢啊。 哦， 系啦，咁佢嗰种佢话嗰种压迫感咧系好强劲，好强劲。咁、我就话咁佢嗰陣時就同自己講就話啊，其實可能係天花板嘅顏色，所以先令到我咁不安啫。冇事嘅，冇事嘅。咁心裏面係咁同自己講啦。佢話如果嗰刻我講出嚟，我驚佢真係跟住我咁樣。咁啊，幾個女仔出嚟瞓醒嘅就翻去台南嗰度啦。咁咧跟住有一晚咧，佢即台灣讀書好搞笑，佢哋一個宿舍啦，個宿舍一間房裏面咧就係兩張碌架床對住咁樣嘅。咁咧。有一个女仔就去咗出咗去冲凉，咁就得翻佢自己一间房度。佢 feel 到咧嗰一晚冲凉嗰种压迫感又再次嚟啦。 大咗嚟，揿咗佢。 系啦，咁就话喺个窗边，即系佢嗰个窗侧边有啲窗纱咁样啦。佢系 feel 到嗰种嗰个角度，好有压迫感。咁佢即刻咧喺柜桶度咧，好冷静咁样。拿了张符摆在台面， 唔出声，摆咗喺台面。咁跟住佢个朋友冲完凉翻嚟，即系见到个佢都唔出声。咁然后到第二朝嘅时候咧，佢就问：你喺淡水冲凉有冇觉得唔舒服啊？咁讲，咁即系佢个朋友问佢，咁我个 friend 就即刻讲：佢有啊，我觉得有人望住我啊，嗰种压迫感好劲啊，嗰啲咁样啦。咁跟住咧，然后咧，咁佢哋两个咧都有啲惊啊，即系觉得琴晚都有嗰种压迫感，同埋我。佢个室友见佢攞张符出嚟嘛，咁佢、知道即系、会唔会跟住我哋翻嚟？佢有啲咁嘅疑惑，咁啊去咗一个好出名嘅，即系嗰啲佢哋话喺台湾咧，啲人好习惯啊，总之一撞到嘢咧， 系、 就系、 去啲庙嘛，去拜拜， 系啦，冇错啦，就喺嗰啲庙度拜拜， 收惊。 超驚，咁我去嗰度啲廟啦，就諗住拜啦。咁嗰啲廟祝咧，就一見到佢就話：你最近去咗邊度嚟啊？咁講，咁啊佢又講我講啦，就話去咗邊個邊個嗰度咁樣啦。跟住佢都好冷靜咁樣同我 friend 講：係啊，係啊，佢跟咗你翻嚟啊！咁講，係啊，跟咗你翻嚟啊！咁樣，跟住之後佢就帶佢喺嗰度即係俾錢啦，咁做咗場法事啊，點樣啦？佢都形容佢搞笑，因為佢嗰刻咧，佢話佢哋啲台灣人慣咗一見到嗰啲廟祝咧，作曬法啊，抌曬地啊，喺度撒米嗰啲咁樣咧，就知道嗰人賴阿爺啊。 係啊， 嗰啲拜神嗰啲人咧，就會退後幾步咁樣， 見到都驚啊！ 系啦，即系退后几步咁样，咁佢做完之后咧，佢就话好咗啲嘅，即系嗰段时间就冇再见啦咁讲。佢就话其实台南系严重过台北嘅，个台湾唔知点解去到边度都有，同埋啲人咧好习惯，一中咗咧就喺附近啲庙度咧就拜拜噶啦， 真系噶，佢哋觉得系嗱，首先佢有呢个服务先，因为你谂下可能个即系 demand supply 嘛。既然咁大需求啦，嗰啲庙咪好多呢啲咯。咁啲人一知又发生啲，咪就去嗰个庙咯。 咁咪其实即系有病要睇医生啫嘛。 系咯。 我系觉得佢做得啱嘅，但系最紧要就系嗰个维持几耐先，嗰个药力会唔会半年后又翻翻嚟噶？睇人中粮呢啲唔断尾嘅。 佢有讲咧，其实佢之后咧，我都问佢，因为我嗰阵时未知道啲啱嘢，佢话，我唔留喺台湾啦，咁讲，话其实台湾真系好容易嘅咋，佢话其实咧，啲人咧，咪话入屋，就叫人入庙拜神咧，即系台湾嘅时候，你入酒店房咪敲门嗰啲名嘅，佢哋咧台湾人系好信噶，佢哋系做到足噶，跟住佢就话其实系好容易，即系你谂住嗰间酒店好新咧，咁样。谂住冇嗰啲嘢啦，咁样，但其实有你都唔知咁样咯。 我唔关事嘅，即系可能佢前身发生过咩大火啊，咁嗰啲咧，咁佢咪再要装修过咯？咁其实已经发生过事噶咯。 系啊，同埋佢都可能会留喺嗰个空间嗰度。 同埋你话讲台南，因为乡下啲添啊，甚至乎咁，所以嗰度嘅民风啊，佢哋更加会相信呢啲传统嘅神鬼嘢嘅。 咁同埋咧，你唔系发展得咁科，即系发展咁发达嘅地方咧，咁你旧楼咪多咯。 系啦， 咁样旧楼多啊，旧嘢多，积聚喺度嘅朋友亦都会多啲咯， 系，OK， 好就系呢件事系咪？ 多谢你，系啊， 喂，多谢分享先， 谢你嘅分享啊， 好， 多谢 ，thank you， 好，拜拜， 拜拜， 熟唔熟台湾呢啲咁样嘅风俗啊？多唔多？ 好老实嘅，我去过几次台湾嘅，我唯一一次咧又系唔开名啦，就我要去台湾度做一啲制作嘢啦，咁咧就据闻嗰间酒店系好猛嘅。咁咧，好老实啦，我嗰阵时咧都比较年青嘅，阅历都比较少。好啊，咪住咯，咪大家一齐住下啦，睇下点。咁小弟又带晒圣水啊，又带晒成咁样嘅，即系供过嘅蜡啊、蜡烛啊咁样啦，带晒啲架撑去准备，睇下你点样奈我何啦。咁风平浪静瞓咗一晚，冇事。然后第二朝早微光透入嚟嘅时候，我就一坐喺个床度，出去食嘢啊，咁样。然后见到个床尾有个女人梳紧头， 吓！ 我即刻都瞓，好眼瞓啊，好眼瞓啊！跟住 天光噶咯， 光咗啊！ 我即系咪真系入错房啊？ 即刻沿住个床边咁躝出去咯，跟住我冇再入过房，系所有人帮我执翻行李翻出嚟，但系啲人问我乜事，我乜事都冇讲过。 咁佢见唔到样嘅，佢背住你。 如果见到样嘅，而家唔会见到我咯。系啦，所以我好多时就系呢啲遇到呢啲眼尾类嘅嘢咯。 系， 但系真系得人惊噶，你唔好以为夜晚先见到嘅，佢日头都出到嚟嘅。 咁正常啊。如果佢、啊、如果佢有啲修行修为嘅说话，阳光都唔怕添，有系咪？ 真系，我唔知啊，但系我嗰一刻我就知道，喂，原来无远佛界嘅真系，佢度度都通得。 所以唔好以为净系即系七月节啊，喂，山门就冇，咁梗系唔会啦，系咪？ 嗯，系啊，好似我哋直播室成日都有人行嚟行去。 喂，今日点解咁多人嘅咧？ 系啊， 系咯，吓、 啊，嗯，因为有我哋嘅节目咯。 我平时冇见到咁多人， 证明你平时守家。